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科技的发展到底会对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人类创造的机器会不会反过来危害人类？届时人类该如何应对？第七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获奖作品《星云》系列科幻小说，再次探讨了这些复杂的问题。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有自主思维的计算机们导致了一场末日浩劫，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残存的人类在杀人机器和变异怪物的夹缝中生存。萨米尔妇女在逃难途中意外邂逅了善良的高级智能机器人 KDA， 在 KDA 的护送下，一行人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个个故事表达出对于世界、生命、自然、人类、爱情等主题的思考。作者更在书中表达了人性应如何前进的担忧和思索。 KDA 星云系列小说，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缠着头巾的棕皮肤女孩穿着镶嵌着装甲的军服，把齐腰的长发扎成马尾辫，挺而飘扬，背着一柄极速导弹发射器，腰间挂满弹头，风风火火地推开食物的门，没等里面的人来得及反应就闯了进来。 苏哈，我告诉过你不要总这样莽撞。 老人脱下白袍铺在床上，轻轻淡去上面的一点灰尘，平整恭敬地折叠着。 父亲，每天都牺牲这么多人就为了保住一个城市，值得吗？ 混账！ 老人回手一巴掌扇在了女孩的脸上。 你！ 女孩毫不示弱，右拳举起似乎就要和老人对打，但顿了一会儿又轻轻放下。 父亲，这些年就为了守住这里有多少人牺牲了，你每天都在墙上刻名字，你应该比我更清楚，这样值得吗？是城市重要还是人的生命重要呢？ 苏哈，我不允许你再问这个问题。 老人坐在了椅子上。 父亲！ 老人的眼睛看着别处，毫不理会女孩的焦急。 父亲，我绝不会同意你，这是你利用人心的软弱杜撰出来的，为了团结人、鼓舞人的工具。他们有用过，但现在是把人推向绝路。父亲，我绝不认为人的心灵注定是无力的。 别说了，你给我小声点。 难道你要让大家都知道竟然质疑祖训吗？你真像你的母亲，她就是因为公然否定才会被长老会。我不希望你身上发生这样的事情。 听到这儿，女孩的眼睛微微发红，但是没有泪水流出。 苏哈，城里的防卫情况空前紧张，我是知道的。我也知道按照现有的方式我们很可能守不住，但我们必须努力。可能不是必定，如果连能将人全部潜力激发的祖训都无法战胜机器人，我们不如早死算了。你不赞同我，你不赞同祖训，你不赞同这种对策不要紧，那你就凭着你所谓强大的心灵，带上你所需要的东西走，离开这里，不要管我们。既然你不同意我们，那就走。 老人怒指着门口。女孩停止发问。 好好活着，不要回来，我们的生死与你无关， 走吧，别让我看到你像你母亲那样被烧死。你不要管我，我就说你逃跑了，你的出走不会影响我的地位，你走吧。 老人说得很决绝。父亲，你变了，你已经 除了祖训没有办法团结人类。 女孩没有再说话，走到墙边取下挂在上面的相框，抽出照片，撕下父亲那部分后装在腰上的挎包里，背着极速导弹发射器就要离开。 等等， 老人盯着飘落的纸片忽然叫住了他。女孩站住但没有转过身。 苏哈，我希望你能明白，没有祖训的引导，人永远都只是动物，分裂的自私的动物。纵使有时团结，也只是有限的团结，无法发挥出团体最大的力量。 老人的脸上的皱纹深深凹陷着，花白的胡须垂在胸口，眼睛呆呆地看着青石板地面。 父亲。 女孩整了整身上的挎包和镶嵌装甲服。 而我压根儿不认为只有祖训才能激发人的所有力量。世界那么大，人离开祖训就不能团结一心吗？我会证明你的方法是错误的，我会找到给圣城解围的方法，而是靠去找救兵。 砰的一声，他甩手关了门。 妈妈，妈妈， 苏哈，我的苏哈，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不要带走他，求求你们呐！ 奔跑着追赶军车的女人精疲力竭，被脚下的石头绊倒，一个趔趄扑出去，四肢和满颊被碎石割开，鲜血流出来。她努力想爬起来继续追，而膝盖上传来一阵不争气的刺骨的痛，胳膊也虚弱的不断颤抖。看看，已经摔成了紫红色。 苏哈， 女人撕心裂肺的嚎叫，声音洒向路旁茫茫的荒地。冰冷的装甲车向前开去，越来越远，消失在扬起的尘土之中。烈日高照，她的汗水混杂着血水，沾染了不少车轮粘起的灰尘，显得十分狼狈。她不断地咳嗽着，额头上的鲜血和眼中的泪水一并滴落，溅起一簇红黑色的泥珠。他四肢撑在地上，低下头，渐渐不动了。天空中降落下几十个年龄相貌各异的人，长着一样的翅膀，穿着一样的白袍，其中一个还背着一个硕大的长满倒刺的木囚笼。他们似乎说着些什么，渐渐意见一致。突然羽毛上燃起了红光，那一对对翅膀变成了一团团火，长袍从领部一点点地被腐蚀。他们把伏在地上的女人拖进囚笼之中，无数倒刺扎在女人的身上，制造出更多的伤口。囚笼被长着火翼的人带向天空，鲜血一滴滴地淌落在晨露上。云层包裹过来，火翼人开始围着漂浮的囚笼起舞，天空的颜色忽明忽暗，云层五颜六色的变化。女人瘫软地坐在囚笼里，长发遮住脸，一动不动。火翼人的起舞越来越快，终于围着囚笼旋转起来，形成一个越来越小的包围圈。火翼一个个撞击到囚笼上，囚笼立刻化作了熊熊的烈焰。 妈妈， 苏哈浑身上下都是冷汗，心脏突突地跳个不停，她大口大口地吸着冰冷的空气，妄图让炙热的血液安静下来。 还好只是一个梦。 他在两块巨石的夹缝中合衣而亲，外面夜色正浓，星光漫天，看样子醒得太早了。他此刻睡意全无， 他索性起身朝他要去的地方继续前进。一米多长的极速导弹发射器有几十公斤重，背在身上不是个轻松活。那些拳头大小的弹头像手榴弹一样挂在他的腰带上，围成一圈，每个都有1000克。如果不是为了生存，谁会整天带这些玩意儿呢？苏哈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自从离开妈妈的那天起，她是唯一一个出入前线的女性，谁让她是那个男人的孩子呢？无比熟悉的道路，她可以不加思索地一边走一边考虑别的事情，而绝不会走错方向。在前线将士的阻挡下，这块方圆近百公里的地区宁静而和平，不必担心从哪会突然蹦出一个什么机器人来。然而疆域几年前的时候还不是这么小，这些年一直在缩减。光亮出现在远方的地平线上，他急步前去。该换岗了，你回去好好休息吧。一个战士提着擦好的枪支来到战壕的一个点。拜托了兄弟。前班人用力拍了拍对方的肩膀，打着深深的呵欠，伸了个懒腰，从战壕后的座椅上退下，拖着疲惫的身子朝休息室走去。后者坐上把电磁步枪放在一旁，举起眼前的夜视望远镜认真地观察起来。人们都在紧张地执行自己的任务，谁也没有注意到苏哈的出现，而苏哈也不需要跟谁打招呼，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加列夫，情况还好吗？ 他在战壕的一条支线上遇到了熟悉的身影，迎上去搭话。那个乌克兰血统壮汉穿着靠液压机构辅助活动的全副式装甲，2米多高的金属大块头转过身来，乍一看就像个大号的机器人，右肩膀上有个醒目的白色字母 U。 啊，你怎么来了，公主殿下？你不是在别的防卫线吗？ 透过球形的黑色钢化玻璃罩传来的声音，那罩上映着战壕里的点点灯光和苏哈的脸，加列夫喜欢用这样的方式称呼他，前线的其他战士也经常这么叫他，虽然他并不是很喜欢，但也知道这是一种玩笑。 我说过，我是战士，是战士，你懂吗？我来这里看看，然后有点事情要做。值班的人有多少？ 20个，和往常一样，情况还算顺利。 今天有没有减员？ 加列夫慢慢地把巨型炮从肩头放在地，砸起一股细灰，右手肘支在上面。 不太好，死了2个人，都是身经百战的好手。 说完他低下头，恭敬地站定，默默地祈祷了一会儿，左手依次平放金属罩的额头，在装甲胸口的位置，像是某种仪式。苏哈沉默了，这样的情况已经是司空见惯，但是每次听到，他的内心都会涌起一阵失落感，要时间来冲淡。 公主殿下，不要难过。 嗯。 苏哈把蒙面的头巾摘下来透透气，露出右颊上战士们熟悉的两个星星的铁烙印，一大一小。 空气好安静啊。 是的，静得不同寻常，不过我倒是希望一直这么安静下去。 加列夫扛上坦克炮弹大小的重武器，转身继续站岗。被杀人机器和崇山峻岭包围的孤城里，能源取自地热和太阳，制造武器和工具的材料从那些捡回来的敌人尸体上想办法。打扫战场是一件痛快而危险的工作。月初战壕去那边不知道有没有伏兵的荒地，单个人是不行的，杀人机器的数量这几年都没有下降，反而在增多，这不是什么好消息，虽然缴获的东西也多了。战士们业余时间最喜欢做的事情不是打牌，而是用简陋的工具演奏大破坏前的音乐，互相欣赏。那种慷慨激昂悲壮激烈的乐器固然很不错，但比不上温柔舒缓的乐器受人欢迎。对这群一出生就注定要走向铁与血的前线的男人来说，心灵是需要平衡的。天还没有亮，现在出去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 苏哈找了一块石头坐下，卸去沉重的武器，静静地等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再次无私地赐予大地光芒与温暖。一小时后，换班后的加列夫扛着重型炮朝苏哈走过来。苏哈把蒙面头巾扎成骨额，一步多用。 你也了解了这里的情况，还不走啊？应该是还有事情问吧？他问道。 是的。 苏哈站起，活动一下酸痛的关节。 电磁弹射炮还能用吗？ 用那东西干什么？ 战斗。 大的像小山一样，发射又慢，挪到前线都是累赘。怎么，你要拿它开火啊？ 不是战斗，是运输。 加列夫糊涂了，右手想挠挠鼻子，却触到了灰黑色的半球面罩。他按下脖上的按钮，半球罩向上收起，露出一张满是刀痕和伤颊的脸， 双目凹陷， 蓝色的眼睛上额头高耸，像一堵沧桑的墙。 加列夫，你还记得吗？几年前也有一次像现在这样的机器围城吗？ 当然，死了很多人，最后用了大家伙弹射不少敢死队员，他出去解了围。 对，他坏了吗？ 没有。你怎么问起这个？ 我想。 话音未落，战壕前传来一阵骚动。 快快，是高脚杯。 战士们迅速聚拢过来，休息室中跑出许多还未睡醒的持枪战士，激烈的呼喊伴着开火声炸起，而战壕前没有看到杀人机器的影子。当刚听到高脚杯的时候，加列夫的脸抽搐了一下，布满血丝的眼睛瞪大，来不及收起面罩，就抓住硕大的重型炮向前线冲了过去，扛起朝着空荡荡的远处开火。过了一会儿，撞击的爆炸声从前面传来。 不行，我们的家伙没有用。 一个举着夜视望远镜的观察员神情紧张地喊， 收起家伙，节省点子弹，准备白刃战。 周围霎时安静下来，战士们纷纷拿起激光切割器，所有灯光刷得熄灭，星光隐隐地照耀着整个带弹的将士。大家低头趴在战壕边，眼睛死死地盯着前面的黑暗处。远处如苏哈出道时安静，紧张的气氛只在人们的心中。 注意，快接近了。 像是金属锥子刺入地下的声音在迷蒙的黑幕后传来，战士们的耳机中响起了低声的指令， 两侧的队伍等他进了再开火，用锁固弹，其余穿着装甲的人都上去给我切割他的腿。注意，现在不要接火切割器，不要发出任何光亮。 寥寥几句话很快结束，战士们变得寂静如初。苏哈匍匐在一座小山后面，集束导弹发射器瞄准着半空。两只两人粗带着无数倒刺的金属从天而降，砸在战壕一米外的土地上，紧接着四条同样的金属也砸过来，直入战壕后面的防卫圈内。战士们向两侧迅速地滚开，耳机中突然传来一阵怒吼， 行动！ 几颗大号拽光弹从防卫圈中各处打出，撞向那些金属柱，瞬间分解成许多子弹头，后面拉着长长的钢丝，那些子弹头绕着金属柱不断的打旋，带着钢丝牢牢地缠在上面，然后直插入土壤中，一点点地向下钻去。金属柱被突然袭来的钢丝牢牢地捆在地上，拔了几下都没有拔起来。六个像加列夫一样的装甲战士伴着刺耳的液压钢活动声立即冲上去，一跃而起，各自抱住一根金属柱，厚重的装甲隔阻了那些倒刺的扎击，他们手中都握着短枪一样的激流出红光的机器，在那金属柱上切割起来。六根金属柱都被切出一个断口，柱子上面的部分 顺着斜面向下滑移，戳在地上。天空中有什么东西坠落下来， 躲开！ 一只重卡大小的机器蜘蛛的身体砸在防卫区之中，那些金手柱原来是它的脚，每根都有十几米长。它停在地面上，几个准备好的装甲战士冲上去，切割掉它剩下的还在动的残肢，而后开始分解它的身子。灯光慢慢亮起，守卫区一隅被机器蜘蛛砸得一团糟。苏哈从小土丘后面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看到没闭合金属面罩的加列夫正在和几个战士一起搬运切割后的金属块。这下子又有好东西了， 他妈的皮真厚，导弹都打不穿，只能用离子火焰切割。切割器过热了，来帮忙给我换一把，这个拿去风凉。 忙里忙外，热火朝天，苏哈望着这片场景，内心充满了温暖。 有没有上啊？ 指挥室又一声吼。 头，大伙儿都还喘着气呢。 不知从哪里传来这么一声俏皮的回答， 他妈的活着就好。 一部分人继续观察警戒前线，一部分人把分解后的金属装甲装上重型运输车，准备送到后方的工厂。加列夫忙了很久才停下来，提起丢在地上的重型炮朝苏哈走来。 公主殿下，继续咱们刚才的话题吧。 是这样，我想坐弹射舱去外面，这里 是什么？你疯了吧？ 还没等他说完，加列夫的脸上就露出了惊恐和不安的神色，话从嘴里挡不住地喊出。周围有几个战士转头朝这边看， 公主殿下，他欺负你了吗？用你的火箭炮给他一番炮弹吧。哈哈哈 哈，一些人开始热情地开玩笑。 嘘，加里夫小声点，我不希望这件事情被别人知道。 苏哈不太高兴，眉头微微地皱起来。 我是认真的，阿拉莫迪娜，这样下去可不行，你在前线比我更清楚。我父亲他只知道这样死守，我要去外面寻找救兵。 加列夫低下头拍了拍苏哈的肩膀，示意他和自己一起蹲下来说话。 你疯了吗？那种东西本来就不是载人的，弹射舱有多久没用了，反冲机构还是不是好的我还不知道呢。圣城的确越来越不安全，这个我同意，但是 前线每天都有人牺牲，越来越多，有起色吗？何况以前不是也弹发过人吗？ 公主陛下，你一个人出去太危险了，弹射器我不会借给你的。 哼，固执的家伙。 苏哈伸手去摸旁边的金属导弹发射器，加列夫急忙双手推脱，脸上显出很害怕的样子。 公主陛下，请不要碰你旁边的重火力那玩意儿，我受不了。 他的额头似乎流下汗来，而苏哈知道他们只是在开玩笑。 话说回来，这种事不能声张，你会被误认为逃跑离开圣城，那样的话 后面的话他不愿再说。苏哈明白， 加列夫带我去发射器吧，这么多年来想改变我想法的人都失败了，你和我并肩战斗那么多年，你应该明白。 加列夫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脸上的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